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。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千千阙歌。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首播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我是云云，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一起来分享老歌吧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那时的天空，这首歌是由黄征作曲，歌手金海心演唱的一首爱情歌曲，收录在他2000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《那么骄傲》当中。 我的一举一动，

明儿早晨是谁生火做饭，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。

在天亮了，明不明天也无所谓了，就静静的看青春难以难舍，泪还是热的，泪很冷了， 为什么你是情？

的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、啊、虽然我曾怀疑你，还是坦白 下面我们继续来听费翔的老歌《不再别离》，展现出费翔豪放洒脱的歌唱风格，这也是这一时段千千阙歌的结束曲。我是于云，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听老歌。 今朝相聚不再别离，让花影梦影把我俩相信，别离。 我忘了我是谁，至少还有